奖，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昨天我们主持人亚威呢，跟我们分享了他童年的往事，说那一年呢，他读五年级，有一次放学呢，读二年级的弟弟呢，就哭着找到我们主持人亚威，说被一个四年级学生给欺负了。当时亚威脾气就上来了，带着他弟弟就去找那个人。他说那是他唯一一次，两兄弟一起哭着回家呀。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财政部表示，我国今年已出台超过7000亿元的减税降费措施，将继续延长阶段性降低部分社会保险费率的政策措施。住建部表示，将阶段性适当降低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期限延长2年，至2020年4月30号。人社部表示，将放宽留学回国人员落户条件，简化手续，推动永居制度改革，同时加快推进立法和永久居留证电子化改革等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弄虚作假予以严肃查处。北京小客车指标办通报称，累计收到个人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共234650个，与上期相比，普通车申请数量减少2万多，中签难度有望微降。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指出，取消8所学校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资格，责令2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限期整改。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今年手足口病逐渐进入流行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开展手足口病防控工作。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岁月岁月留声机。 1990年，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一个够》在内地、港台均造成了极大的反响。《让我一次爱一个够》，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也许就是因为简单才这么受到欢迎吧。让我一次爱一个够，这样一句话也是一个蛮新鲜的词语，在这之前也鲜少有人会在日常生活中这样说话，就是因为这样的新鲜感强悍了。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我的黑夜比白天多，不要太早。

色茫茫，也爱这月影歌唱，更爱那怀般的梦，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夜来香。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 作为女性来讲的话，肯定是自己的身心需要去更加的坚强，多维的一个角色转化的一个过程，在对于我们创业过程中也是一种历练。通过我不断的学习，那我也能像他们一样，然后做到这个行业里面的非常优秀的这个女性创业者之一吧。 作为一名女性创业者，如何保持生活与工作中的转换，如何在创业中不断完成自我成长与蜕变？4月11号19:35，九六九老板说，听公司宝创始人王静波讲述他的创业故事。 把怀念，多梦甜呀， 去的从前，就像一阵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留下你的祝福。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晚上八点，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我是孙燕姿。 岁月里都有你的

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道路情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昨天我在超市碰到两个阿姨，一个阿姨跟另外一个阿姨说，你看我这双鞋子，刚刚在网上看了一下，买贵了不划算。另外一个阿姨说，怎么会啊，很适合你脚型啊，颜色也挺合适的啊，配你那条连衣裙也刚合适。 真的吗？ 买鞋子的那个阿姨就说，那我卖给你咯。另一个阿姨马上不乐意了，说不要，显老。 好吧， 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夜晚的夜。想跟我有更多的互动，有好的段子想跟我一起分享，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从今年的5月15号起，北京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公积金 APP、支付宝生活号以及微信公众号北京公积金这三款手机客户端查询个人公积金余额、贷款等情况。作为第二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重要组成活动的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于4月10号至5月31号举办。由海淀驻区企业研发的快递机器人，经过清华大学中关村制造大街多个封闭小区7000公里路测和调试，目前已实现小规模量产，有望今年6月在北京一些小区投入使用。今年6月起，通州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将陆续为通州所有的公租房单元入口处加装人脸识别门禁系统，进一步提升公租房使用监管与服务水平，实现监督方式由人房向人房加技房的转变。今年即将开启的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建设任务将主要安排在核心区、中心城区、平原地区和前山区，这也意味着未来北京市民将离森林更近。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2018年清明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报告显示，结合清明主题举办的民俗文化活动等寓教于游、富游体验，游客明显增加。2018年3月份，50个重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2017年3月减少29%，同比2016年3月下降更多，也低于2015年3月的数据。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留声机。 1990年的台湾乐坛，除了台湾本地歌手正在积极的抢滩台湾市场之外，香港歌手也纷纷来台发展自己的事业。在90年，来自香港的林忆莲在台湾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林忆莲成熟、妩媚又淡定从容的歌唱，如同一个流利而苍凉的手势，划过我们曾经光丽如绸的青春，带着思考中的感慨与叹息，飘落于年华的锦绣。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爱过

这是自该奖项设立以来，台湾歌曲首度打破了语言的藩篱而获此殊荣。我想可能不是九十年代台湾音乐的爱好者，很多人都可能没有听到过这首歌曲。今天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这首1990年的歌曲《向前走》，来自于林强。 Yeah!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 哭就是平淡，闭上眼睛小声呢喃，闭上眼睛小声呢喃，闭上眼睛小声呢喃。 静静